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1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21回，延庆小伙入选国家队。冬残奥会励志夺金牌。前面啊，给您说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历史，又给您细致的介绍了冬奥会7个大项目都有哪些。相信您听完之后，您对冬奥会算是更了解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在北京举行，咱们北京地区在京北延庆设立了几处比赛场。作为延庆区，可以说这届冬奥会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要说咱们延庆啊，和冬奥会真是有不解之缘。这不单是因为咱们在这儿建了几个冬奥赛场，咱们延庆啊还出过一位夺得过冬残奥会金牌的选手呢。从1976年第一届冬残奥会在瑞典举行，到现在为止一共举办了12届了。您别看这冬残奥会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咱们中国残疾运动员起步比较晚。在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残奥会上，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才首次参加。到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残奥会上，中国队是第5次参加冬残奥会的比赛。就在这16年里边，咱们中国残疾运动员可以说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第10届冬残奥会上，彭媛媛获得女子站姿5公里传统式越野滑雪第5名的好成绩。到了2014年俄罗斯索契第11届冬残奥会上，中国轮椅冰壶队取得了第4名的成绩。到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残奥会上，越野滑雪男子坐姿15公里的比赛上，中国选手郑鹏发挥出色，获得第4名。说到这儿您得问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取得冬残奥会金牌延庆籍的选手到底是谁呀？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的给您说。就在2018年3月17号第12届韩国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的决赛在平昌江陵冰壶中心落下了帷幕。中国轮椅冰壶队通过加时赛的比赛以总分6-5险胜挪威队，为中国赢得了冬残奥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冬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这轮椅冰壶在2006年被纳入了冬季残奥会比赛的正式项目。就在2018年咱们取得这块金牌之前，加拿大队一直是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从2006年都灵冬残奥会开始，他们呢是3次蝉联这个项目的冠军，可谓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咱们中国轮椅冰壶队起步比较晚，成立于2007年，最好的成绩就是2015年在世锦赛上得过这么一个亚军。在平昌冬残奥会上半决赛可就碰上了加拿大队。说实在的， 这给中国队的压力可真是不小。但是中国队员面对强手，不但没有被打下去，反而以4-3是巧胜加拿大。半决赛刚一比完，中国队这还没怎么着呢，挪威队可坐不住了。怎么呢？这挪威队本来想着是最后决战，肯定是自己跟加拿大两方争霸，可着实是没想到半道杀出这么一程咬金来。挪威队心里这个急呀，为什么呀？他们之前研究的都是怎么对付加拿大，没想到这会儿对手换了，他能不急吗？这一急可坏了，这轮椅冰壶跟普通冰壶唯一的区别就是运动员坐在轮椅上用手杖推这个冰壶，坐在轮椅上本来就高，再加上用手杖推，所以就需要运动员全神贯注。您看这比赛场上那是安静极了，观众您都不能大声说话，因为您这个声波可能就会对冰壶的走向产生影响。要是这一壶打得非常漂亮，您想给鼓个掌，那您得等这冰壶稳稳当当的停住了，您才能鼓掌呢。所以面对临时换对手，挪威队带着这样的心理上赛场，您说他能好吗？这挪威队四名选手分别是一垒勒伊岑，二垒斯耶维尔森，三垒斯托尔达赫，四垒是主将罗仁特森。这四位可以说都是久经大赛的运动员，之前和中国队也碰过面，但是没想到能在冬残奥会的决赛场上和中国队交手。尤其是看完中国队和加拿大队半决赛的录像之后，看着中国队这心理素质，这投壶的质量，挪威队心里很清楚，这场比赛那一定是一场硬仗啊。咱们中国轮椅冰壶队这次决赛派出的阵容，那就可比半决赛更豪华了。一垒王蒙，二垒刘威，三垒陈建新，四垒是主将王海涛。咱们这儿必须得提一句，这三垒陈建新就是咱们延庆的小伙子，也就是因为他出色的一投，奠定了中国轮椅冰壶队最后的胜利。这比赛一开始，中国队使用红色冰壶，挪威队使用黄色冰壶。上半场比赛是你争我夺，中国队2-1领先对手，后边两局被挪威队反超，看得场上的观众这心呐，跟坐过山车似的，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这上半场打了一多钟头，大家稍事休息，准备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大家都明白，这下半场比上半场还得难，劲旅碰面水平旗鼓相当，三招两式就能赢，那还叫什么劲旅啊。从下半场开始，第五局一直打到第八局，最后打了一个难解难分，是不分高低，5-5平了。按照轮椅冰壶赛每场比赛的规则，一共打八局，如果最后打到第八局平局怎么办呢？加赛一局。加赛局中国队可是有着优势，中国队后手。但是这会儿比赛已经打了俩多钟头了，双方队员的体力消耗都非常大呀。一开局双方在路线的控制上都有些偏差，王海涛第一个准备站位防守，他打算封死对手投壶的这个路线，不给挪威队喘息的机会。挪威队一看这个架势，也是死咬着不放啊。这时候可就轮到延庆小伙子陈建新上场了。陈建新微微的挪了挪坐下的轮椅，手握着杖杆俯下身子。这时候您再看，从手里的杖杆开始，这杖手腕臂肩慢慢的可就成了一条直线了。他瞄准了赛道另一端的营垒，屏气凝神，这可是自己最后一投啊，这一投我一定要把这金牌钉在这冰道上。这时候场上的比分是5-5，前面几位队友把有利的条件可都布置好了，这一投那是势在必得呀。这时候陈建新的眼前可就浮现出了8年前的那一天了， 自己是怎么失去的双腿，又是如何走上了轮椅冰壶的道路。这一幕幕的场景是历历在目，浮现在小伙子的眼前。这陈建新呢，1992年生于延庆区旧县镇三里庄村。2018年8月18岁的陈建新高中毕业，在一家旅游公司上班。这一天呢，他骑着摩托车去上班，经过一段盘山路。就在这时候，有一辆大公共汽车从后边追上来了。整在盘山路这拐弯的地方，大公共汽车可就超过去了。这一超，整蹭上摩托车，一下可就把陈建新给撞废了。经过抢救，这条命是保住了，可是陈建新的双腿从此可就没了知觉了。这大夫悄悄地告诉陈建新的父亲，您这儿子这辈子可能站不起来了。老父亲听到医生这句话，那是把抓着无常啊。陈建新的父亲含着眼泪，可就把这句话默默地咽到自个儿肚子里去了，没敢告诉陈建新。18岁的孩子，人生的旅途刚刚开始，老人哪敢告诉孩子呀，只能瞒着掖着。最后把陈建新转到最好的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每月光是这康复费就得十几万，这一治就是一年多呀。可是陈建新这腿始终就没见好转，别人不说，陈建新自个儿心里可明白，我这两条腿算是废了。想到这儿，他可就不配合治疗了。陈建新心里想，这么高的费用，谁家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别治不好我这腿再把家里给拖垮了。我呀不治了，咱们回家。回到家以后，陈建新可就整天窝在家里了，除了吃饭就是一件事儿，抱着手机打游戏，除了家人谁也不见。慢慢的，陈建新的这个脾气变得可是越来越易怒，是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把自己往屋里这么一锁，你们呐谁也别进来。一个人关在屋里头，他趴在窗台上往窗外这么一看，看到窗外的这个景象，当时的眼泪可就下来了。就看窗外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在外边是有说有笑，蹦蹦跳跳，打球的打球，骑车的骑车，可是自己呢，这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他狠狠的一拳可就砸在自己的腿上了，恨不得把这两条没用的腿自己给锯下来。这个岁数的男孩，那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你让他怎么接受这样的现实啊？陈建新感觉自己整个就成了一个废人了。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就四个字，是无所事事。家里人看到这一切，这心里头啊比陈建新还难受呢。但是这时候任何劝慰的话对于陈建新来说，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常言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话呀就像一把钥匙，能解开人思想上的疙瘩，但是这说话的人太重要了。家里人虽然劝不了陈建新，但是还真有人能把他给劝动了。就在陈建新心情最压抑的时候，2013年的夏天，在延庆残联的帮助下，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的同志可就找到陈建新了。指导中心的同志把来意跟陈建新一说，我们呢希望你能够参加残疾人体育训练。陈建新一听，您说什么？参加体育训练？听到这儿，那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我都这样了，我还参加体育训练？负责同志一听也笑了，小陈儿，你可是个年轻人呢，你看看咱们这个世界上有奥运会，有残奥会，有冬奥会， 也有冬残奥会。只要你啊放下思想的包袱，积极投入科学训练，一样能为国争光。再说了，你这个身体素质一直是很出色的呀，当初你不是就想报考警校当一名警察吗？陈建新一听，心里也是一动，心说人家说的这可在理，我要是老这么跟家待下去，那可就真把人待废了。打开了心结，陈建新呢，就到了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刚开始学习击剑，但是他的身体条件呢，并不适合击剑，这个成绩平平。到了2014年，市残联开始组建轮椅冰壶队，陈建新一看这个，可就动了心了。他一琢磨，这可是个小众的项目，也许有机会能够出些成绩。想到这儿，陈建新就跟市残联的提出来了，我准备换项目。负责同志一听陈建新想要换项目，挺不理解，小陈，你这个击剑练的不是挺好的吗？您是不知道，我这个身体条件呢，不适合练击剑。我听说这轮椅冰壶队成立了，我想去轮椅冰壶队试试。这轮椅冰壶队教练一听说陈建新想来自己这个队，非常的高兴，马上安排给陈建新做了一次面试。这一面试啊，这教练更高兴了。在这几年击剑的训练过程中，陈建新练就了精准、灵动、沉着、大气的特点。教练一看，这要是练冰壶，那肯定是个好选手。这次换项目，陈建新可真是选对了。但是这个困难和问题也接踵而来了。就光是这普通的冰壶，一个就40多斤。常言说得好啊，这力从脚起。不信您试试，您甭管是站着还是蹲着，都比坐着这胳膊上有劲儿。坐在轮椅上推一个40多斤的东西，靠的可都是上臂和腰部的力量，而且发力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跌倒。这普通运动员一个简单的动作，残疾运动员经常要经过多少次反复的训练才能够掌握。这个陈建新又是一位高位截瘫的患者，整日啊都得插着尿管进行训练，您都不用看，光想想都觉得够难受的。不但如此，这训练冰壶您得在冰场上训练，一练就是一天的功夫。这冰场都是零度以下的训练环境，时间一长，这双脚常常都给冻伤了，而且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就是这么苦的训练环境，陈建新他是愣咬牙挺过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我一进这训练场，一看见训练场里的五星红旗，我呀就突然有了生活的奔头了。就是凭着这股的劲儿，陈建新又找回了年轻人应该有的自信。这轮椅冰壶队成立3个月之后，陈建新和队友开始参加比赛，获得了奖牌。到了2017年，陈建新可就被选入了国家队，备战平昌冬残奥会。这时候，轮椅冰壶队在怀柔的集训中心要封闭训练275天。过年的时候，连家都不能回。多少年的艰苦训练，可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2018年3月17号，中国轮椅冰壶队一路过关斩将，这可就到了决赛的现场了。这时候可轮到陈建新的最后一投了。陈建新稳了稳自己坐着的这台轮椅，拿起杖杆俯下身子，杖、手、腕、臂、肩慢慢的可就成了一条直线了。他瞄准了赛道另一端的营垒，屏气凝神，这可是自己最后一投啊，这一投我一定要把这金牌钉在这冰道上。就看陈建新把这杖杆稳稳的可就搭在这颗冰壶上了，全身的劲儿用在自己的手腕上，把这杖杆稳稳的向前这么一推，唰，

299啊，所以呢，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第23集。 这一集我们来介绍一下广播操第五节体转运动的分解动作和锻炼价值。那我们还是来分下肢和上肢分别介绍。那么下肢动作在这一节中就比较简单了。第一拍，左脚向侧一步，与肩稍宽，那么始终保持这样一个开立，重心在两脚中间的样子。然后最后一拍，收脚还原成立正姿势就可以了。那么下肢动作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有一个躯干的转体动作，我们来配合上肢一起来讲解。当左脚向侧一步与肩稍宽时，同时两臂侧举，然后第二拍的时候上体向左转90度，然后同时双手在下额前方击掌两次。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重心还是在两脚的中间，然后击掌的方向是在你的脸的前方。然后第三拍的时候，我们向右转体180度，同时手臂慢慢伸直到侧上45度。如果从正前方来看的话，手臂就是一个侧上举。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要保持重心在两脚的中间位置，保持身体躯干的直立状态，向纵向的转向，用腰来带动手臂转。然后第四拍蹬地，两手经过侧平举的位置，还原成立正姿势。大家看明白了吗？那么在这个节动作当中，转体是我们平时也是很少做的，但是呢又是一个很好的具有脊柱和腰肌两侧肌肉锻炼的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所以在转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收腹立腰，让你的脊柱保持正常生理弯曲的情况下左右纵向的转体，而不要就是在身体不正确的排列下来进行转体，这样子就很容易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再来连着，我再展示一下。第一拍向侧打开呈侧平举，第二拍向左转击掌两次，第三拍向右转180度，两手侧上举，第三拍经侧还原到立正姿势。大家看清楚了吗？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放心菜篮子，北菜鲜农批，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已经开始试营业， 全力打造首都菜篮子，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